醒时分是一首由李宗盛作词作曲、陈淑桦演唱的经典国语歌，也是台湾的唱片工业史上首张销量破百万的专辑《跟你说听你说》的主打歌，之后曾被很多歌手翻唱过。下面我们听到的是陈淑桦的原唱版本。 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再 现在的心情。 是我对你执着的感情。一个人从有心到无心，一首歌从有情到无情，这是我现在的心情，也是我对你执着的感情。一个人想，哭，一个人伤心，最想的人，我最爱的人，但你却不是我。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

当初

Music Radio。 改革开放，脉搏涌动，一道声音脉浪，带你感受它的历史沧桑。城市印记，无限光芒，一束熠熠光辉，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全国40家音乐电台，用歌声照亮城市，一起唱响改革开放40年。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城市歌曲大展，我的城市，我的歌。今日歌曲《桂林之子》，推荐单位桂林旅游音乐广播。 城市在不断发生变化，而我们每个人与城市的故事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着改变。人一天天的长大，也在一天天的变老，城市也是一样。虽然他每天都在送走一些人，同时又迎接一些人，可是总有那么一群人，不论他怎样的变化，却依旧坚持着与这座城市的爱恋。而接下来将听到的这首歌，也正是这样一个不懈坚持的 rapper， 唱歌给自己最爱的这座城市听，来自鱿鱼，桂林之子。 他一直从未改变甲天下的名言，千古流传，时代变迁，桂林如画般的美景都已进入了世界的眼帘，央视春晚的把他推下了，迈向了更大的世界。别说我们这里不如你那炫， We need the power、We need the girlWe need to 加油、We need to keep it real， 坚持想为桂林改变，步伐不会停歇，只会越来越棒，回归最初的选择不会错的，他的每一步再是一个传说，他的每一被人们不停的传播，讽刺他的谣言也不再啰嗦，感到骄傲的桂林人早已忍不住燥热、yeah! We need the power、We need the girlWe need to 加油、We need to keep it real， 这就是我们的桂林 yeah， 这就是我们的桂林 yeah， 这就是我们的桂林 yeah， 让世界惊讶的桂林城。 春晚广西桂林分会是一个山水相依、星汉灿烂的大舞台，为世人奉上了一场山水间的文化盛宴，一部世界级的山水实景演出，令人震撼， 令人震撼、yeah. huh.从小在这里长大，靠江水滋润发芽，走到哪里都可以炫耀，我们桂林风景如画，自己建造地收的位置，幸福的老百姓生活安逸，悠闲的桂林老人喜欢在公园郊外打太极，我就是广西桂林仔，骄傲的桂林仔，准备拿出实力把作品来迈向国际，靠灵感思绪为桂林仔创造奇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走进你的心里啊！ 桂林分会场在电视屏幕中的呈现，每一幅画面都堪称经典，美艳绝伦，这些精彩的炼成无一不凝结着演职人员和为春晚服务工作人员的心血和汗水。 感谢一路还在为桂林做贡献的人们，有多少人坚持不懈，像我一样依然没有离开，坚持喜欢这个城市，看它不断的变化发展，看它不断的与时俱进，享受这里的安逸，我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也习惯了这里的忙活，做一个地道的桂林人，享受我的本职工作，哪怕现在还没有赚到忙领，也可以快快乐乐，因为在这里才能寻找我的幸福生活。 大家好，我是大鹏。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邀请你和我一起诵读经典。微信搜索诵读小站，12月31日，我们用声音来跨年。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星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刚我们听到的是巫启贤演唱的《太傻》，之前的那首歌呢是潘美辰带来的《拒绝融化的冰》。今天阙歌这时段，我们还将继续欣赏到吴宗宪演唱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郑秀文演唱的《时差》，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万芳带来的《不确定》。 也许有一天我会离开你，长途跋涉寻找真的自己，也许有一天我会需要你守着你，用我这一辈子。我对自己没掌握能力，原谅我的 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佳音的小确幸， 大风雨翻披在我的左面吻， 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

抗拒，不是我存心故意，是因无法防备自己。想告诉你我的心情，你并不是我的唯一。我怎么可以原谅自己？ 牵手是歌手苏芮的经典老歌，它见证着苏芮曾有过的努力和收获，曾一举创下过150多万张的销量。多年之后，当您不经意间再次听到他悠扬的旋律，是否会跟着他轻轻哼唱呢？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所以安心。